有滾輪，令到野豬難以爬上。新型的垃圾桶每個成本大約是10,000元，署方由7月起在8區共40個試點測試。漁護署濕地及動物護理主任陳寶林說，曾經派員到試點觀察，發現動物翻開新垃圾桶覓食的情況減少。署方說，觀察使用情況之後將會改善設計，明年年初再測試經改良的垃圾桶。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的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61点，升195点，总成交金额51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40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55点，跌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8.2，跌1.8；建设银行6.37，升8仙；盈富基金27.75，升2.5；美团点评88.4，跌6毫；中国平安94.5，升6毫；工商银行系报5.6，升1毫；小米集团9.06系升7仙；中国银行3.22，升4仙；招商银行38蚊，升7.5；华润置地33.4，升6.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144，瑞士法郎7.92，澳元5.367，加元5.995，新西兰元5.022，欧元8.731。每百日元对港元7.2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161。日经平均指数报22,750点，跌系升125点。港金现价报13,960蚊，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1.21美元，卖出1,491.91美元。呢节经济行情报段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排到桥面灯位。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啦，跟住黄大仙中心对开，由于有啲工程啊，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嘅。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黄大仙中心对开有工程。咁而家咧呢一段就车多，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另外啦，观塘绕道方向油塘咧，近住观塘码头对开都系有工程噶，暂时呢段都系车多。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观塘码头对开咧，路面系有工程嘅。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咧一段慢车，龙尾就排翻去公主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嘅特惠资助申请，今年12月31日就截止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晚晚星期天温馨呈现不得了剧场， 这个是发生在不是家庭的故事，是一个关于父子的故事。 我是爸爸不细心，我很爱惜我的家人，不过呢有时就不懂表达。 我是爷爷不言笑，啲后生话我成日黑口黑面，查实啊，系佢哋唔识同我沟通。 想知我哋毕家上上下下会发生乜嘢事，就要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8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本剧适合任何年龄人士收听。 一签好到尾，再签人人笑眯眯。冇错，地产代理协议可以厘清地产代理同客户嘅权责。協議有效期，以及地產代理對交易有沒有利益衝突，客戶有保障，又可以避免無謂爭拗，自然人人笑眯眯啦。 记得喺睇楼、租售楼宇或者放盘之前签订地产代理协议啦。有唔明上地产代理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听歌就要睇路，谁能做到？从天地打扫，要是遇上再大雾，有那些阴云听不到，音色为我开路，谁能共舞？阿婆会听我倾诉，细声讲，大声笑，无需问，毫无烦恼。 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每日去到三点零钟，系咪觉得元神出窍，头重重，脚轻轻，四肢乏力，六神无主，周身腌住腌住痛呢？ 大师，咁有咩解救啊？ 有办法，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全新环节，用现场音乐同你舒筋活络，搵翻个云头翻嚟，骚动音乐回魂啦！ 呢一个 live 咧，我哋请嚟咧有三位嘅嘉宾啦，有林彦文啦，嗨，另外就有两个小尘埃，嗨。系啦，我哋今日咧就揾佢哋上嚟咧，就系讲，因为佢哋公司啊 ，Sony Music 咧，佢哋嚟紧有一个几有趣嘅一个音乐会嘅，系啦，叫做上听给我爱过的广东歌音乐会。 其实真系最紧要系个名啦，就想听， 哦，想听， 系啦，其实系咁样嘅。 我以为常常去听啦，原来系好想去听， 都可以系，但即系因为其实咧，呢个 show 系会唱一啲经典嘅广东歌啦。咁其实咧，广东歌都真系我哋嘅文化里边其中一个好紧要嘅资产嚟，有鑑於咧，其實年輕人咧 就你講啊 ，Polly 就未比較少，就唔係話太過熟悉有一啲古舊嘅廣東歌，其實都唔係好古舊啫。講真， 邊個年代啊？其實今次有冇一個 range 嚟揀？ 八九十年代。 咁呢啲嘢係陪大家大噶嘛？咁我就算你嘅長大，可能你二千年之後嘅咧，甚至乎唔係聽廣東歌嘅，但係有一啲阿爸阿媽 嚇， 阿姨啊，哥哥姐姐啊，聽嗰啲嘢其實都值得知道一下。係，因為我覺得新潮係懂得懷舊， 冇、錯。 但我想知道咧，譬如你哋三位各自係幾時開始係真係聽廣東嘅作品，即係真係嗱，因為阿爸阿媽聽嗰啲唔計啦，嗰啲叫耳濡目染啫。但係真係自己會撩一啲廣東歌出嚟，咦？話想聽翻，或者想揾翻舊歌嚟聽，係去到幾時嘅事 啊？我諗我已經中學啦， 中學 係啊，中學嗰陣時係聽緊張敬軒啦。 啊，係啊，正常啊，你咁後生又young又成咁樣。 但如果講舊歌嘅話， 聽張敬軒有咩感受？ 係啊，就已經係張敬軒年代啦。跟住如果聽舊歌，其實都係爹哋媽咪介紹嘅，一定係係啊。我好少即係我哋唔識。咁冇聽過，咁你就唔會去發掘噶嘛，因為根本都唔知。 係啊， 咁所以就係舊歌反而係爹哋介紹嘅，佢嗰陣時係好中意聽《鐵塔靈魂》。 哦 ，OK， 許冠傑， 許冠傑係啊，因為喺架車度永遠都係播呢首歌。 Uncle 咧，佢係以前後生嘅時候咧，佢話一出糧咧就會買碟噶啦，就算係總之係有新碟就會買。之後佢 屋企敗家㗎， 佢屋企嗰陣時就會有好多。 你可唔可以唔好想話人哋爸爸？ 好坦白嘅一個老婆嘅角度。对唔住，系 买 毯 啫，唔系买车啊，大佬啊！ 支持， 唔系如果一出粮就可以买车，咁嗰份粮系好大份嘅。 买碟啫，系咯，娱乐下啫啦。 有阵时喺佢屋企，uncle 有阵时会搵到一啲。唱碟咧，佢話：哎呀，都唔知嗰陣時點解會買嘅咧。 純粹係一出，跟住就好想買就買咗，但係冇聽過。 係啦，有啲冇聽過，有啲就好中意嘅。最中意咧就係應該係葉德嫻。 哇！我反而 Polly 最清楚 ，Jonathan 爸爸中意啲咩？ 佢都清楚嘅，但係我幫佢講 清晰啲。 所以屋企而家係咪都仍然係有好多嗰陣時留低嘅可能黑膠啊？ 有好多，但係佢依家我爸依家開始篩選啦，淨係山口百惠啫。佢依家 同埋葉德嫻小姐。 哦， 因為靚。 女神啊， 係啊，因為一開始嘅英文歌係好中意，但之後再唱廣東歌咧。 uncle 咧係更加中意。 哦，咁但係 plan 呢個 show 嘅時候有冇即係講你爸爸媽媽會知道你搞呢個 show？ 我本身有諗住請教我爹哋啊媽咪嘅，但係公司開俾我哋個 range 過咗期，即係過咗啊。活得滯， 活咗幾， 活得滯， 即係八九十以外，係 啦， 咁樣就揀唔中啦。 係啊， 今次，咁但係你嗰陣時，你譬如聽嘅時候，你有冇覺得咁老土嘅呢個？即係你細細個嘅時候，你可能會覺得，點解會爸爸你中意？ 唔係喎，咁又因為好似公司俾咗啲選擇我哋，即係林憶蓮有啲好好聽嘅歌嘅， 係， 即係我以前唔識嘅， 係 因為公司呢個 機 會有一聽，跟住係非常之好韌，跟住我係狂聽嘅。 例如咧， 即刻好似陣間會唱嘅《下雨天》同埋《灰色》呢兩首歌，真係韌到爆。 哇！你係之前係唔認識呢兩首歌嘅？ 係啊，唔識啊。 記得 睇到嗰個年代喎，真 係。其實我都係呢兩年先識嘅，因為做金曲四首回歸先大先識。 因為今日咧，其實佢哋揀咗四首歌，一陣間會係用佢哋嘅方法演繹出嚟啦。四首真係舊嘅廣東作品嚟嘅。咁然之後，其中有兩首，我問阿瓊，你有冇聽過呢兩首歌？ 係好抱歉。因為我係一個冇做過輕談嘅主持，所以但我知道其實呢啲歌咧，即係輕談嘅時候成日會有播噶嘛。你應該熟到巴得之了噶啦。 即係所以嗰陣時我係識郭小林嗰啲嘅作品，就係嗰陣時種翻嚟嘅，重新認識咯。咁啊 ，Jonathan 就係爸爸，就係影響你，就係可能係許冠傑啊、葉德嫻啊。Polly 咧， 我屋企都係爸爸聽歌，咁佢就通常係播葉倩文小姐嘅歌嘅。咁所以咧，每一日咧嘅 playlist 一定會好。大部分都是葉倩文的歌啦，咁仲有一啲劉德華啊，有啲係張學友啊，有啲係側田， 突然間跳咗好大一步， 佢去到千禧之後啦。 有梁漢文啊，咁有陣時會播英文歌咁樣咯。嗰個 playlist 係差不多每一日都一樣咁滯嘅。 你呢邊偏向男歌手多啲喎。 最中意就係 Sally 咯，爸爸。咁所以我都好中意 Sally 啦。 但係譬如你哋啱啱出道嘅時候有好多係英文嘅作品咁樣，咁去到係咪真係入咗行之後，咦？我哋要試下寫廣東歌啦，咁然之後真係會再撩翻啲多啲廣東嘅作品去到研究一下點樣唱啊，諸如此類咁樣。其實真 係有嘅，尤其是一開始嘅時候，我哋嘅監製都對於我哋嘅廣東話咬字咧係表示非常之擔心嘅，因為我哋呢一代我哋都好慚愧，我哋唔係好細個嘅時候唔係好識得點樣咬翻好啲字啦， 係咯。 有好多懶音啦， 其實你冇乜㗎， 有噶好多的。 好啦，你有啦。 咁 我知道你係禮貌啫，禮貌話你冇咁。咁係啦，所以到唱歌嘅時候就更加將呢啲缺點會放大。咁所以佢哋比較擔心，就叫我哋聽多啲廣東話嘅經典嘅歌，譬如有憶蓮嘅歌啦，好似好親暱咁。之後仲有Ivana 啦，有葉問。有好多即系呢啲比较上系我哋听嘅时候会容易去练习到咬字嗰样嘢咯。 移民你已经系范本啦， 系啊，我系课文嚟嘅，课文 林课文啊，佢而家 系啊，好难啊， 你 on fire 啊，姐姐。嗱，今日咧一阵间就话小情爱咧先会拣咗一首郭小林嘅作品嚟嘅，迷惘系啦。点解会拣呢首歌嘅？其实有冇特别原因噶？都几难唱噶。佢啲濑嘢啦， 拣呢首歌嘅原因咧，我哋都好想知道嘅。咁希望我哋有一日可以知道呢个原因，但系我哋因为咁嘅原因咧。 我都知點解， 我哋都知道個原因就係因為首歌好聽， 唔係係啦。咁真正嘅原因咧，係 因為佢好迷茫，係 真係好迷茫。 因為一揀咗你就會即刻進入呢首歌嘅狀態，就係 迷 茫。 我哋先將時間 交俾小陳咯。 係你有佢哋呢個版本嚟重新演繹郭小林嘅呢首啊，迷茫。 或会很匆忙，仍愿意继续回望。 偶然共你相对望心像朦胧，眼神又似星发亮，两只眼似水汪汪，热望夹破心中墙，情在这空间扩张，不再彷徨，跟你对视凝望，朝着我心，柔情仿似绽放，不再隐藏，心里渴望，像有点迷茫，升起一抹恐慌，默默无言，而手已在流汗，似星发亮，两只眼似水汪汪，热望踏破心中墙，情在这空间扩张，不再彷徨，跟你对视凝望，朝着我心，柔情仿似绽放，不再隐藏，心里渴望，像有点迷茫，升起一抹恐慌，默默无言，而手已在流汗，朝着我心，柔情仿似绽放，不再隐藏，心里渴望，像有点。 感唔感受到嗰種 迷茫咧？ 迷茫啊！即系啊，我而家喺邊度啊？點解我會唱呢首歌？ 點解我會喺呢一度啊？ 嗱，小陳，我頭先係就係演繹咗係呢種迷茫啦。但係頭先又未問阿葉文嘅，你嗰種你 old soul 嚟啊嘛？ 我嗰種迷茫 唔係啦，佢係嗰種 old soul， 佢好似真係會中意翻聽翻一啲即係追本溯源啊，即係嗰種叫做揾翻啲舊嘅嘢去重新認識一下廣東嘅作品啊，係咪咁嘅聽歌習慣嚟嘅？ 梗係唔係啦？ 你唔係，因為我哋誤咗你啊。不如你澄清一下啊！ 我澄清。 哎，不過我其實咧都係同各位年輕人一樣啦，即係都係 點樣一樣發啦， 都係因為一啲機遇啦，咁啊聽得翻一啲舊嘅歌啦，咁然之後再大啲嘅時候先知舊嘢好。其實一開始聽歌咧，老實講就有兩個階段嘅。第一個階段咧就因為我哥聽嗰啲英文歌、廣東歌，咁所以其實唔係廣東歌開始嘅，係由聽英文歌同埋國語歌開始嘅。咁然之後到我出道，因為嗰陣時都係19歲啫嘛，咁所以其實都處於一個喺度尋找緊自己中意啲乜嘢階段，其實唔係好清晰嘅就自己。咁我就記得點解開竅咧，係因為周杰倫喎。 哦，係啦，竟然 係因為咁嘅，因為聽佢嘅歌咧，我發覺我好中意嗰啲好有節奏嘅嘢啦，好多 harmony 嘅嘢啦。咁尤其是佢第一隻唱片，佢嗰個製作咧，其實係做得好好啊，即係嗰啲嘢一啲都唔複雜。但係佢係有佢嘅聲，佢嗰個聲音個 sound image 啊，即係佢個聲音形象咧，好清晰嘅。然之後佢度嗰啲和音咧，我就覺得哦，原來聽人唱歌唔一定係聽一個 solo 咁樣樣，即係唔一定要聽到李香蘭， 或者你唔一定要聽到嗌到好癲咁樣嘅歌。咁我就發現原來認識人聽人唱歌，原來係有咁多層次嘅種。咁原來係好關個製作事嘅。咁加上我同阿妹兩個出道嘅時候，係由一齊開始學 produce 自己嘅歌，同埋學寫歌開始噶嘛。所以其實基本上咧，所有嘢都係同步嘅。所以喺聽歌嘅時候咧，乜嘢歌都會聽。 我反而其實聽得好少嘅啫，即係相比起人山人海嘅所有大人，一來我哋細啦，咁然之後亦都有啲好好玩嘅歌係因為做嘢所以識嘅，例如頭先講 Dini 姐，有一隻歌又係另一個階段嘅開竅，原來廣東歌可以咁樣玩嘅，就係、是、情人 lift，OK， 係啊，嗰點解可以將一個一首咁樣嘅歌變成一個 musical， 即係 musical 都未必會寫到咁絕屈啊，係話成梯我心著迷，家人他也行入電梯，我怕我失禮咁樣、啊。即係嗰啲語氣啊，講嘢啊齊曬，咁所以其實第二個階段我就發覺，哇！我哋以為以舊嗰啲歌我唔識聽，原來人哋潮咁多，係啊，真係好型啊嗰樣嘢。 哦，你有冇阿 Jonathan 好似明啊？得閒嘛？你講下啦，前面啲啊嘛， 呢啲你實識啦。 啱啱識， 係啊！你會中意好 cam 嘅我哋講。 不過你講真的、，cam 呢樣嘢咧，我唔知係真係好 80s 嘅，其實嗰個感覺，即係你就算而家你玩翻 cam 呢種嘅感覺，你都係要追翻嗰種八十年代嗰種， 啊、 即係佢有種 glamour， 但係 其實係將一樣你 都好難解釋嘅論文嚟嘅呢個 係。嗱，其實你簡單講就係將一啲人哋覺得好尷尬嘢放到好大咯。 Yeah. 即係例如你可以話你呢啲嘅牛肉衫係一件好 cam 嘅事。即係哇！你咁離譜，離譜到變成一件事就係 cam 啦。 即係你將個 disco ball 著上身呢件事係癲嘅，但係佢 cam 係咪同一樣？ 唔同，完全唔同。cam 高級好多， 唔係粵音九星系列，cam cam cam cam cam， 後三粒 有。OK OK OK。 cam 係值得認識嘅一種姿態嚟嘅，其實係一種姿態嚟嘅、即係例如你著一件你而家電攣頭髮，但係你整到個頭爆曬炸咁，都係一種 cam。 即係數字到盡頭就是型咁樣。 冇錯， 可以咁， 你可以咁講，係 啦， 或者認真拍嘅溝片咯。 哦， 係嗰種嘅狀態。 OK OK， 係啊，好無聊，好認真做無聊嘅，其實都係一種 cam。 係佢有種分。但有一種奢華喺中間，係 啦 ，cam 係再多啲 glamorous 嘅 flamboyant，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哇！佢哋兩個今日嚟一日學一 學到新嘢啊， 一 字臨到三百首啊要， 因為呢個年代你可能成日覺得 cam 就有少少叫女性化，但係其實唔係，佢真係用 style， 係啊！啲人成日講 cam 仔 cam 仔，其實唔啱嘅，因為 cam 係乜嘢嘅 style？ 你著西裝啊，著到鑽石套西裝行出嚟唱國語老歌都係 cam， 你明唔明啊？ 所以相比較而家反而係太。 怪啊，其實咧，大家係會都係無論一代一代人都係會俾呢樣嘢牽引嘅，即係就算你上網睇一啲 YouTuber， 你覺得佢好得意，講嘢好快，其實佢都係放大咗某一樣嘢，離譜到一個點，然後你覺得好好，係啊，咁呢種都係一種 cam， 只不過係嗰個形態唔係同一種華麗咁解。 跟住咧就有係葉問同小陳嗰合唱嘅《下雨天》，我唔知佢會將件事放大到好似《It's Raining Man》咁樣。同我攞啲雨褸出嚟。 我想講，例如我哋唱下雨天，但係我哋真係喺一個 studio 度唱，但係我哋真係揾啲水喉啡曬水，嗰件事咪 cam 咯，你真係黐線㗎你。 同埋港台會罰你哋錢咯， 係啦， 好嘅，拖埋條喉啦。 準備錢， 係啦，我哋抽個時間，交俾林彥文同埋小陳哥有呢首下雨天。 仍怀念你，一再往后看。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选管会今晚会为区议会选举的候选人和代理人举办简介会，会前会为候选人进行抽签程序，决定在选票上的排列次序。南区海怡西的选区的参选人黄之锋仍然未获通知是不是能够成为候选人。选管会话，南区民政事务专员马周佩芬因病休假，佢嘅职位即日由尖旺民政事务专员蔡亮兼任，直至另行通知。根据今年九月嘅宪报公布，出任南区民政事务专员嘅人员被委任为有关选区嘅选举主任，因此处理南区民政事务专员即日起将会成为有关选区嘅选举主任。选管会话，由于南区海怡西选区有一份提名表格仍然在处理，当区的选举主任稍后会另行安排为该区进行抽签。海怡西选区的其他参选人是新民党的陈家佩和报称民主派的林浩波。世界银行公布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全球190个国家和地区中，香港在便利营商排名第三，得分 85.3， 较去年上升一位。香港的排名仅次于头两位的 新西兰和新加坡，中国就排名31。报告内的数据资料截至今年的5月1号。渔护署同理工大学合作设计三款新型垃圾桶，避免野生动物例如是野猪或者猴子等翻开觅食。新款的垃圾桶主要放在市区有较多野猪同猴子出现的地方，其中一款有栏杆包围，防止野猪推跌。垃圾桶的顶部有滚轮，令到野猪难以爬上。新款的垃圾桶每个成本大约是10,000元。署方由7月起在8区共40个试点测试。渔护署湿地及动物护理主任陈宝林说，曾经派员到试点观察，发现动物翻开新垃圾箱觅食的情况减少。署方说，观察使用情况之后将会改善设计，出年年初再测试经改良的垃圾桶。中共第十九届四中全会将会在下星期一至四在北京举行。中共政治局今日召开会议，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讨论计划提请四中全会审议的文件。政治局会议研究坚持和完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并决定四中全会的开会日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的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5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92点，升225点，总成交金额569.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40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55点，跌1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18.8，跌1.2；建设银行6.37，系升8仙；盈富基金27.75，升2.5；美团点评88.55，跌4.5；中国平安94.55，升6.5；工商银行5.59，系升1毫；小米集团9.04，升5仙；招商银行38.1，系升8.5；中国银行 磅3.23蚊，系升五仙。汇丰控股61.85蚊，升6.5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08.71，瑞士法郎0.99，澳元0.684，加元1.308，新西兰元0.641，人民币7.067，英镑对美元1.292，欧元对美元1.115。日经平均指数报22,750点，升125点。港金现价报13,960蚊，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0.13美元，卖出1,490.56美元。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意外啦，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对开咧，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理好，不过车龙啊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咁就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虽然清理好，而家车龙啊大消散，龙尾喺星河名居。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方面，喺港岛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近东山台。今日喺九龙方面，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咁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因为有工程，而家段咧交通比较繁忙嘅，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同样因为工程，而家现时一大车多。之后提提大家，港铁嘅服务安排，咁除咗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嘅其余各条路线，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今晚会提早喺晚上嘅11点结束。咁喺其他公共运输服务方面，提提大家，咁因应亚洲博览馆今日举行嘅活动，现时由市区总站同埋机场总站开出嘅各条 E 线巴士咧，都系唔停博览馆。咁另外，所有由市区总站开出嘅 E 线巴士将会以东涌为终点站，而由机场开出去市区同埋东涌嘅 E 线巴士咧，就会维持服务，但系唔停博览馆。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许杰彤， 哎呀，私分啊！人哋洗紧车，你唔好咁吓人啊！你睇下，我射到隔篱嘅车湿晒啦。 诶，洗车嘅嘢唔中富居有乜所谓啊？啊，不过如果爱情射错边，唔中富居嘅话咧，咁啊麻烦啊！不如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私分同崔杰彤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啊！因为我哋会讲下爱情嘅唔中富居。 你讲完未啫？快啲攞翻块干布帮人抹翻架车啦！ 去旅行想有旅游业赔偿基金的保障，出意外或者旅行社倒闭时不用 怕，那就要看真啲、认真啲、查真啲了。看真啲帮衬的网站或者铺头是不是香港持牌旅行社，还要认明收妥印花收据，查清楚收据上的印花征费要是外游费全数的 0.15%， 再买份合你的旅游保险， 那就万无一失了。 去到3:00，系咪觉得元神出窍、头重重、脚轻轻、四肢乏力、六神无主、周身腌住痛呢？ 大师，咁有咩解救啊？ 有办法。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全新环节，用现场音乐和你舒筋活络，找回个云头回来。骚动音乐回魂啦。 嘅騷動音樂咧，我哋繼續有林義文啦，同埋有 小 塵埃嘅。 係， 頭先佢哋肥完水啦，我哋揾人拖地啊， 乾仔。 係啦，嗰首歌下雨天啦，咁樣樣。 好誇張。 點解今日揾佢哋上嚟？點解聽？點解會唱係舊歌嘅咧？你梗係要聽 Edward Out 啦，唔係喎。 冇人會有呢個誤會啊！ 因為咧，佢哋嚟緊有一個咧，即係 Sony Music 咧，有一個叫想聽，係啦，給我愛過的廣東歌嘅音樂會。咁啊，頭先就講緊佢哋聽廣東歌嗰個嘅淵源啊、習慣啊咁樣。但問翻，譬如今次你揀咗歌啦，咁但係你要用你哋嘅方法去重新 interpret 呢啲歌，有冇難度咧？你覺得其實？ 我有嘅，我覺得係，因為有啲歌可能佢佢即係我哋 handle 唔到，有啲歌即係要好嗰啲喐膊頭嗰只韌咧，我哋。我會將佢 twist 做我哋自己中意嗰只韌咯。 哦，但你哋啱啱新歌，你哋轉變嘅時候，其實都有嗰啲嚇，有少 retro 又有啲韌啊咁樣嗰啲，會唔會 pick up 到嗰種 groove 咧？你哋有？ 嗯，好似冇嘅。 Yeah。 係，但係又係一種新鮮嘅表演方式咧，對我哋嚟講。 係，都好少見到呢一面嘅。係。觀眾。 以前我哋未組成小塵埃之前，可能讀書嘅時候，我哋就會玩呢一類型嘅感覺，有少少 punk rock 嘅 feel 嘅感覺。將我哋就將一啲舊歌變咗一種好少少啦，少少 punk rock 嘅感覺。 OK， 咁移民呢？ 有難度啊！我本來其實咧首迷惘咧係揀俾我嘅， 係咩？ 係啊，喺個 show 入邊。 邊個係 curate 個？想問邊個揀啲歌俾 Edward 啦？係係 Edward Chan 啦。咁就同其他，咁我有同 Edward 傾過嘅。咁其實呢一個 show 因為我諗我個 part 我係未摸得清究竟嗰個骨幹係乜，即係我要做乜嘢。我又唔想淨係唱咗佢就算數，即係我覺得應該係有一啲嘢可以同其他單位一齊做。我係比較希望難得全公司有個 show 一齊做，又係 celebrate 廣東歌，咁我覺得應該有啲嘢加埋一齊去玩嘅。所以我就同阿 Edward 喺度商討緊。 OK， 我覺得 collaboration 係重要，即係尤其是其實呢兩個單位係有啲意思嘅。咁我出到時間俾佢哋做啦，咁所以咧， 佢哋都係聽你嘅歌嚟學唱歌就 係啦。咁我就覺得。即係我覺得呢個合作都幾得意嘅，同埋我哋起步有啲相似，其實都係組合，然之後摸自己嘅嗰個 sound image， 即係嗰啲音樂。我諗我哋大家夾起上嚟，即係嗱，我聽 Jonathan 點樣去編嗰啲歌啊，佢點樣佢嘅吉他點樣彈出嚟嘅時候， 我覺得當我哋兩個叫做兩個 generation 啦，其實講咗係啊，咁然之後再唱翻再上一個 generation 嘅嘢，我諗我哋大家嘅觀點會好唔同對嗰啲音樂，而困出嚟嘅嘢先有趣，因為嗰啲歌本來就係好聽，其實本來你去揾翻嚟聽就已經好犀利嘅啦，即係嗰啲歌個音樂本身做得，但係既然我哋做得嘅話，究竟我哋要加啲咩 element 落去？係咁呢個係需要排練。 OK， 我幾值得期待就係嗰個反差咯， 係 啦，因為佢哋之後揀咗一首咧，即係原本都係嗰啲 disco feel 嘅嘢嚟，灰色。行下下咁樣啦， 真 係 重點 啊！呢首你哋呢首葉文一定聽過啦，但我想問之前係咪阿 Jonathan 你都係因為今次個 show 先接觸嘅呢首作品嚟？係咪揾翻原裝去聽嗰陣時？ 係啊係啊，跟住喺度。哇，幾犀利啊！哈哈哈哈哈哈喎，首歌一開始 係啊，幾勁！ 我建議咧，你要睇埋佢即係林憶蓮喺台上表演嘅時候，因為嗰陣時係電大攣嘅時候，哇， 好勁㗎！ 係見張立芬個頭影咩？ 準備好啦，準備好啦！ 你啊，嗱，你記得佢係揈㗎，你記得佢。 咁我睇下佢哋今日現場演繹嘅呢個版本，究竟係個 feel 又係點樣樣？ 冇錯。 咁啊，聽下佢哋合唱嘅呢一個係灰色。 One, two.Three, four. 灰色，再也不想，乍不知，谁人今日与你共着快乐时，你我之间存着黑影子。假使再拖，极为无意义。让我尽编历史故事，不想再继续痴恋爱的骗子。Yeah. 次遇上，才知生命精彩，当天心内结出缤纷色彩。但现在心中只有灰色，谁的追忆？ 有，你看他的头发乱晒了。 今天这个是 calm 的版本，即未到那种狂野。我不知道在台上面会不会有那种 wild 在中间我们看到啦。是的。最后揀这首呢，就是刚才我问过阿琼有没有听过这首歌。 我不知道他特地问我这首的。你 可能阿琼没有听过的。 我冇，我都話冇做過輕談，同埋我一日入行都好似做國語歌。 佢應該入行都係聽你大嘅啫。 哦、okay, ，都算有 taste 啦。 呢個都係聽你大，我係你大嗰個歌手。 係 啊。但係呢首歌咧，佢嗰陣時係同啲填詞人傾偈咧，佢話呢首歌嘅詞係填得非常之出色嘅。 嗯。 係啦，因為佢係真係佢係講緊一種寂寞嘅感覺啦，但係佢真係形容出成個 mood 出嚟咁樣嘅。呢、 嗯、 首如果你係關淑怡版本定係另外仲有個女歌手唱《 殷 楚線》。那個版本是深夜港灣呢？ 你關淑怡版本， 關淑怡版本 係、啊、我即係再細聽下Shirley 姐姐嘅嘅、個唱功咧、其實佢都真係幾早將廣東話變得好有特色嘅一個人。 嗯嗯， 因為佢其實有一啲我錄音嘅時候嘅 reference 係嚟自佢點樣去唱歌嘅，例如、尤其是第一隻唱片，例如Wannabe 啊，Wannabe 啊啦。我有時會大意，卻又就會做些小冷艷，即係嗰啲將，因為廣東話有好多 起伏 起伏嘅音，同埋一個字可能有幾個音字， 嗯、 就係加咗落去個音個 melody 裏邊嘅時候咧，如果你真係夾硬要將所有音字唱得好清楚咧，就會變得好太大太好隆重啊！ 廣州人講廣東話， 好實係啊！咁但係咧，Shirley 姐姐咧，佢係將嗰啲音。整直咗佢嘅，即系我嘅整直咗佢意思系，长裙如急风飞舞似浪漫。如果你照唱，长裙如急风飞舞似浪漫，你会咁唱噶嘛？但系长裙如急风飞舞似浪漫，成句嘢咧、一拉咗佢，你其实悭翻啲力唔做嗰、那个弯位咧、其实嗰个节奏就会出现。而往唱广东歌，往往都系因为。你可以懂得用呢啲字嚟避重就輕，你先至會唱得到一啲有節奏嘅嘢。所以點解成日都覺得唱廣東歌，你啊唱啲 R&B 唱 soul 好似好 古怪，而英文和國語都不會有問題，是因為廣東話是有一個這樣的滑的音，即是有幾個似、母、想，即是這些音呢，所以是啦，但是他的唱歌上面他有很多這些字是這樣處理了、初初呢就會覺得、你唱什麼我聽不到你唱什麼字，但其實他是整個整體的音樂來的、即是連他的聲音和他怎樣去處理那些字都是營造了整首歌的聲音 image 是怎樣的、這個是、有很多的學習在裡面，憶蓮是啦，憶蓮是另外一樣東西，王菲是另外一樣東西， Shirley Kwan 是另外一樣東西、所以其實有很多時候唱一些舊的廣東歌反而是幫現在錄音的、是啊、 okay、我們三個一間夾返學費給人 好啊 OKOK、okay, okay、 多謝 Professor 啦 有學多嘢 夾返補習 錢笑談廣東歌 輕談淺唱 廣東歌你好 old school 啊你份人真係點解你會講得出呢個節目名 你開個年代㗎嘛 大佬啊咁所以今次其實真係可以其實係當係打返開一個 library、其實係 revisit 返好多唔同嘅作品、然之後可以提煉返可能以前一啲有嘅 technique 又好啊、一啲美學又好、其實可以到而家你做音樂都係有一個新嘅衝擊、 其實反正即係唔使自己喺度打困窿諗啊，揾返以前其實好多答案喺度 嘅，近年又興 retro 啊， 係啊，有好多嘢係留咗喺歷史度，當時未有發展得好好，攞返出嚟而家就會變成個進步。 係，同埋你睇翻嗰陣時啲歌詞都幾好睇，譬如你講《心未港灣》嘅歌詞真係、真係幾好噶嘛，佢係好有嗰啲城市感覺㗎。係，但係而家我哋偏向好多都係中意講少少道理嘅歌詞比較多，近呢幾年咯係啊，但係嗰個年代係另一種美學嚟嘅。 係，佢就係形容你，你走咗個再見唔到你，其實就好似港灣隻船要走，然之後開始消失喺霧裏邊，係一個深夜嘅港灣，你睇唔到要消失嘅嘢。其實你掛住一個人，或者你準備離別一個人，其實個都係咁個嗰個感覺咁。 嗰個 其實你掛住一個人，其實你掛住嗰陣見到個人，即係記得佢，都係一種咁嘅感覺。 在变幻，像钻石灿烂，但也这么亮。看千串霓虹，泛起千串梦，映着这港湾。何故女人仍在眼，仍在眼，终于一声慨叹。你快将消失，消失去，去了未会返。路已是有限。愿脚步放慢，望太早分散。再请你逗留，请将这片梦拥在臂弯。如缺乏你，难习惯，难习惯，身边千般冷眼。听听北风声，多么冷，快收紧你臂弯。长裙随北风。浪漫，却在别时人渐生黑色丝巾，风中飘满寂寞，荡入这港湾。随霓虹千盏风里，我独站，远望渡轮随浪去，身边呼呼北风，已经不感到冷。今晚最冷，已是我心间。长裙随北风。无似浪漫，却在别时人渐生黑色丝巾，风中飘满寂寞，荡入这港湾。随霓虹千盏风里，我独站，远望渡轮随浪去，身边呼呼北风，已经不感到冷。今晚最冷，已是。 而家 so far 係即係 rehearsal 嘅程序係進行緊㗎啦，係嘛？ 成個情緒醖釀緊， 情緒醖釀。rehearsal 就 rehearsal 咗兩次嘅， 有 rehearsal 過。 rehearsal 過，咁嚟緊就會再 rehearsal， 再練多陣咯。 咁喺葉文姐姐身上有冇學到啲嘢啊？今次？ 我未出現喺 rehearsal 嘅。 所以主要收貨都係咁 咁唔緊要啦，咁啊睇下到時即係出到嚟嗰個嘅，即係聽到你咁講嘅時候，我諗係嗰種幾有情緒，係咯，幾有情感嘅一個 show 嚟。 同埋我覺得根據佢翻自己演繹，又會有翻自己嘅風 計係另外一回事咯。 嗯 ，OK， 但係嗰陣時好多嗰啲 disco 嘅作品㗎嘛，你哋嗰個 playlist 有冇揀呢類型？ 有嘅，有一首應該大家好 surprise 嘅，同埋 有咩？ 我哋自己都好期待。 你驚啊？要跳舞啊？係 都有啲期待，究竟我哋會點樣？將一啲歌整做 medley， 然後大家一齊去玩咯。 有嗰個位， 係啦，咁都應該幾新鮮嘅。 你講 medley 都係好八九十年代會做嘅事啦。 係咯， 廿幾首歌湊埋一首嗰啲 啊。係啊，係啊，係啊。咁啊，睇下到時呢個 show 又會係一個點樣嘅呈現啦。因為除咗係阿小陳同埋阿葉文之外咧，咁係 Sony 佢哋公司好多其他嘅歌手 都會 全體同仁啊， 全體同仁都會參與呢件事嘅。OK， 新年 show 咁 樣。係啊，冇錯。 有林啦，有林奕匡啦，有陳柏宇啦，有黃賢啦，仲有小陳奈同林怡文。 嗯 ，OK， 新春團拜。 恭喜恭喜！祝大家身體健康，新春大吉。 係啦，咁預祝你哋到時 good show。 OK， 多謝 ，thank you，thank you。 中文歌曲龍虎榜伴奏精選， 浪漫唔一定要講愛情嘅。 七歲那天，忘掉了什麼，讓我輕輕想過我的最初，最初。是你哼过的歌，赤裸是我的糖，我的课，我的茫然，我的爱，是我写过的歌。 若只如初见，听落咧系一个好浪漫嘅歌名嚟嘅，但系唱作人林聪咧今次就将父母亲情套入如初见嘅情感，流露佢对家嘅感觉。总歌填词都是林聪，监制蔡德才、林聪。 浮现那感动的笑脸，当初我看不见，回过神来已过二十年，你快要蜕变做自然。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新入榜占据第十七位的有林聪《若只如初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走咗林彦文同埋小陈爱之后啦， 系啊， 系啦，咁我哋嘅林美播首歌啊， 系， 因为头先我哋讲咗好多，即系回顾咗好多系广东乐坛啊，一啲经典嘅名作嘅， 系， 系啦，咁梗系拣首《情人帖》嚟播， 好估到你啊，真系。 喂，但系因为头先我哋花咗几多嘅篇幅就系讲咩叫 cam 啊嘛， 系， 系啦，咁你望到咧，见到嗰、那个唱片个封套啦， 系一千个太阳， 千个太阳嗰个唱片封套，因为收落喺呢张碟入边噶嘛， 好靓。 你已经见到系嗰个系黄色底，跟住好大朵花咁样。 我而家都冇歌手咁着啊，话俾你听，冇人咁啊。 系啦，跟住再加上咧，你可以系练定一个笑。因为呢首歌入边系充满住呢一啲嘅笑容嘅，我哋今日拣嚟好 cam 嘅，头先讲过叶德娴嘅呢一首《情人帖》。哇！ 你系咪有一种翻去做轻弹 嘅 感 觉？有种好 high 嘅感觉啊！唔知点解听到呢啲节奏就已经好快乐啦，系啊，呢下先系真正回魂，我同你讲。 有礼，而闸门不开启，像是。 檢察當局強調，所有的犯案者都不可以逃避刑責，顯示孟加拉擁有法治。被告的律師表明會上訴。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的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今晚部分時間多雲，吹和緩的東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天晴。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6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72点，升205点，总成交金额64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0点，跌59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55点，跌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9.2跌8毫，建设银行6.34升5仙，美团点评88.5跌5毫，中国平安94.5升6毫，盈富基金27.7升2毫，小米集团9.03升4仙，工商银行5.59系升9仙，汇丰控股61.9升7毫。招商银行38.3升1.05，中国银行3.22升4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102，瑞士法郎7.913，欧元5.36，加元5.993，新西兰元5.016，欧元8.7278。每百日元对港元7.2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234。日经平均指数报22750点，升125点。港金现价报1395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市买入1490.93美元，卖出1491.18美元。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大家讲一宗交通意外，就是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芜湖街的第一、第二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过了浙江街，就是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芜湖街附近的第一、第二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浙江街。另外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啦，有工程做紧，部分行车线啦系受阻，龙尾就排到去九龙货仓。龙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啦，都系有紧急维修工程要做，咁所以交通繁忙噶。龙尾就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同埋伟业街近上月道。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暂时只是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些少。东隧的港岛入口暂时入口一段比较多车一些。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那段多车的，龙尾在大会堂。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排到去纪元对开。黄泥涌峡道去司徒拔道回旋处方向，断断续续龙尾排到去深水湾道接近南丰道。大坑道去司徒拔道回旋处的龙尾排到去玛利曼中学对开，而南塘道上山去大坑道至到健雅花园那段来回都是比较繁忙一些。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接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去果栏。新界方面，清水湾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银影路都是多车的，龙尾去到大埔仔村。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成年人每个星期进行最少150分钟中等强度的带氧体能活动，可以促进健康。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时，每次相见，不曾不见，轻轻一番，走在目前。 新人林聪的作品，那个名称叫做《若只如初见》，他自己负责曲词同埋有参与监制的部分。 声学几话几话。 好，今个礼拜咧，继续我哋 update 下我哋呢个星学企划咯。 系今日嘅嘉宾有陈柏宇 ，Hello， 你好， 系同呢个城市大学合作嘅。 系啦，佢哋有一个叫做系好似侦探游戏 crossover 一个嘅音乐会咁样嘅概念咁样噶嘛。 本身系嘅， 系 跟住最拉尾由嗰个侦探游戏变咗做一个迷你嘅侦探搞笑剧。 系， 就加音樂咁咯。咁、那個音樂就係因為即係嗰個劇就係講喺一個音樂會裏面發生嘅一件事，咁樣嘅。 OK， 你開頭聽到佢哋呢個概念咧，你會覺得誒點、樣玩法咧？你會想其實 其實佢一開始個概念係個 D game 嘅概念，咁但係 D game 其實我喜歡嘅，咁但 係 我覺得嗰個 D game 要去寫一個好好嘅故事，即係寫完出嚟唔會俾人秒，又唔會覺得好低 B， 但係又想懶認真嘅。时候咧，即系嗰个要求实在太高啊！ 系， 咁我觉得即系另一个方向会可以容易啲做嘅，就系你向搞笑嗰个方向咯。咁你嗰件事，成件事唔使话好 make sense， 唔使话好有铺排，唔使话睇一出好紧凑嘅 suspense thriller 咁嘅感觉，咁去做就会即係你可以喺嗰個 category 裏面攞高啲分咯。如果唔係嘅話，你真係實在在咁喺個 D game 嘅方向係想做一個認真嘅 D game， 因為佢一開頭嘅時候其實係放向咗呢個方向。但係個故事我接受唔到。 佢哋本身個 storyline 係點啊？個 plot 係 唔係即係啲？因為唔係個 storyline 嘅問題，係點樣去 give off 啲 clues 啊 hints 嘅時候，佢呢啲 clues 啊 hints 嗰啲好緊要噶嘛？即係你點樣去形成一個好嘅、好嘅即係 detective story 就係嗰啲。是不是 subtle 得嚟又 clever 又成呢咁樣 啊 ？OK， 咁但係做唔到啊，係啊。 咁你有冇少少失望啊？即係對 咁又唔會 冇失望嘅， 冇。咁因為我哋可以轉嗰個方向噶嘛， yeah. 即係最終咪變咗做一個搞笑嘅 sketch 咯， yeah. 即係搞笑得嚟有少少，有少少懶係。懸疑嘅元素啊喺裏面，我覺得幾得意啊！ 係，喂，但係 Thrill， 因為其實有成差唔多成個 summer 都一齊去到 work on 呢一個 project 啦，咁樣。咁你對佢哋開頭個 first impression 啦，到完之後經歷咗一段時間，大家傾偈啊、開會啊、籌備啊，之後對佢哋成個印象啊，有冇啲咩唔同咗咁樣咧？ 冇乜喎， 咁、那個印象係點咧？咁一路都係OK 啊， 一路嘅印象都 OK 啊，幾好啊！即係後生好為咁又年輕人咯。 我好記得陳柏宇同城市大學合作的同學咧，有一件事我都幾記得嘅。 係點樣咧？ 就係話咧，佢哋話咧，城市大學學生係好都愧疚嘅。佢哋話 咩係愧疚啊？ 即係 little bit guilty 咯。 哦，點解咧？ 因為佢哋話咧，佢哋最後即係啲嘢就快做到 show day 啦，諸如此類啲嘢。跟住佢話係陳柏宇一拍台，佢話。 阿仔啊，你哋呢啲嘢唔得噶喎，不如我哋傾多一日出嚟，我再陪你哋再傾下到底發生咩事啦。 哦，係 你主動要求加多一日噶嘛？ 唔係，因為嗰件事，我覺得唔達標啊嘛。係啦，即當然我其實我都 struggle 咗一段時間，即係喺第一次開會嘅時候，第二次開會嘅時候、struggle 咗一段時間，究竟應該要有幾多嘅 involvement 喺裏邊？即究竟我要 lead 多啲啊，定還是係放手俾佢哋去做多啲？定點咧？咁因為佢哋俾個意見，咁我點都要 involve 噶啦，係咪先？而我覺得我嘅 involvement 唔係淨係喺參與喺個嗰個 sketch 即係嘅結尾嗰度就俾曬佢哋去做佢哋，因為我有想咁樣做嘅。但佢，我覺得佢達唔到我想要嘅要求，咁我冇辦法唔插手，因為始終佢哋喺呢一方面嘅經驗可能係上淺，咁同埋因為喺呢一件事裡面，其實我覺得嗰、那個即係寫故仔嗰派，因為一開頭就係諗住嗰個方向啦，就咁要寫故仔寫得好叻啊嘛，係咪先？咁但係我哋唔係好專業寫故仔嘅，成扎人裏面都，咁我哋又好似唔係有好多 expertise， 係 咁樣樣，咁但係大家都好喜歡去，即係想一齊去玩一齊去做一件事，咁啊咁啱有一個即係其中一個leader， 係一對，即係佢自己有一個組合，就有busking 嘅，有喺網上面有佢哋自己嘅平台，就係翻唱人哋嘅歌咁樣嘅，咁所以就又俾佢哋參與一齊去唱歌，又好實在啊，成件事點樣，係咯，咁但係係啦，其實我俾過一啲方向，我一早係我想 lead 佢哋 into 多少少，即係佢哋可以點做。咁、我發覺好容易嗰件事係點咧？就係、是、譬如話第一次佢哋有一個 idea 啦 ，OK， 跟住你話俾佢聽啊，我覺得呢個 idea 好似爭欠街咁樣，即係我都指出喺嗰個 idea 上面嘅好多一啲我覺得係一啲漏洞或者不足嘅。咁跟住之後咧，第二次翻嚟。有少少改變嘅時候咧，係其實個改變係冇乜嘅，即係其實個改變只不過係將嗰件事再 elaborate 咗多咗，咁但係佢本身我覺得有問題嘅嘢依然係存在嘅，係咪？即可能大家覺得有問題嘅嘢唔同啊，即係可能佢以為啊唔夠詳盡， 係 就係我就係覺得條橋唔好，咁、其實我心態上係想佢改一條橋嘅，但係佢就將嗰條橋拖長咗咁樣， 所以其實學咗一個溝通。几个过程 系啦，又系 提到件事， 又系一件事嚟嘅咁样。咁啊，咁但系好玩嘅，我觉得。咁同埋我又中意佢哋，即系俾起码俾我感觉系 咩？ 唔系轻佻浮躁咁样样咯， 即系有礼貌嘅， 同埋都俾力咯，即系 feel 到佢哋有俾力， 其实 friendly 同埋真实咯，嗰件事，即系我又唔觉得有一个好。即我唔覺得佢哋做作，又唔覺得成咁樣，即係佢哋將個真性情展露出嚟。 係， 我覺得呢個都緊要嘅。 係，即好似一種係同另一個 generation 溝通嘅一個嘅過程。 傳說當中嘅代溝咯。 唔係，我諗呢個唔係代溝嚟嘅，呢個應該係 咩？ 呢個應該係我自己嘅尷尬，即係又唔想講話，我覺得條橋有問題，即係咩？咁啊，諗住用一個婉轉啲嘅方法去令到佢哋即係去知道呢件事，原來係唔夠清晰咁樣。 不過但係咧，我知道佢哋好 appreciate 你一樣嘢嘅喎，就係咧，因為我哋中間其實經歷咗一個係 presentation 啦，咁啊揾咗一啲係專業嘅朋友咁樣啦，即係撈咗好耐嗰啲朋友啦。咁咧就俾啲意見，佢哋係八個嘅唔同嘅 project 嘅。咁啊，嗰次 presentation 上面咧，阿陳柏宇係非常之係為佢成個團隊去到 講到想喊， 係咯，佢係為佢辯解，即係其實你哋要明白，我哋當時個處境係咁，我哋好盡力去做緊咩事，咁樣樣，佢哋好 appreciate 呢種上心嘅，係啊， 係咯，唔係我又覺得即係因為呢個唔係一個考試嚟噶嘛，係 啊， 係咪先？即係我哋尤其是喺呢一個 project 裡面。想佢哋得到嘅，想佢哋 acquire 嘅，未必一定要係一個 particular 嘅 skill， 可能係只不過係一個 experience， 希望即係佢哋可以接觸多啲唔同類型嘅嘢。其實未喺成個過程裏面，其實佢未必學到一啲好實實在在係做嘢嘅嘢噶，但係就係攞咗個經驗咯。第二樣嘢就係、是、個初衷，即係件事嘅初衷。唔係要話俾佢哋聽，佢哋有咩不足啊嘛，係只係希望可以透過我哋嘅 陪同底下去俾佢哋experience 多啲唔同嘅嘢，希望喺嗰啲 experience 裏面學懂一啲嘢。即係我覺得呢個係要，即係呢個係要知道。呢個是個目的咯，咁大佬你見人哋一次，你想教人哋一個人生道理咩？唔通係咪先？咁唔得噶嘛，你唔會用一個 interaction 一個 experience 去改變人哋一樣嘢噶嘛？即其實你係參與喺個過程裏面，喺佢哋成個由即成長嘅歷程裏面。如果你本身唔係 devote 一啲時間落去參與嘅話咧，咁就將你哋嘅 criticism 咧要減，即係唔要適當地去 調節一下， 去調節咯，係咯，係咯，係咯。 OK， 所以我想成個過程入面咧，佢真係有嗰種爸爸嗰種父愛出到嚟。 係啊，同埋咁啊，準備鬧個女啊。 唔係，但係我又有啲唔好意思嘅，因為我 佢有一種嗰種好係啊，好上心嗰種。 其實我 係 有少少唔好意思，因為我覺得咧，即係身為平輩，都有佢哋嘅難處。即係就算佢知道。其實即係我假設佢哋認同我所講嘅所有嘢，佢哋入嚟嘅時候，其實我 assume 佢哋應該係知嘅。但係喺佢哋嘅 position， 佢哋點都要講啲嘢。係 啊， 咁唔通佢講？唔通有八？唔通有八個人八組人？佢八組嘢都係講嗰啲，即係幾好啊！加油啊！繼續努力啦！咁咩？係咪先？ 好難做啊！大家 係啦，所以咧，其實即係我講嘅，咁但係即係我自己嘅 justification 係咁，高密倫係為咗我自己 believe。嘅一啲嘢又好，同埋為咗個觀眾睇到嘅效果都好啦。其實即係個 outcome， 我覺得係好嘅。 嗯 ，OK。咁啊，究竟阿陳柏宇同佢喺城市大學入邊嗰班嘅仔仔女女啦，係 點樣相處咧？同埋佢哋又有啲偵探啦，但係又有音樂會元素咯。音樂會係點樣進行嘅咧？ 係啦，咁啊，10月1日開始，咁咧就喺港視31咧就會有1年6集嘅星學嘅。咁啊，到時就可以睇到多少少中間究竟發生嘅事情係點樣樣啦。 會唔會成個 show 播翻出嚟㗎？ 成個 show 演文即係成個，即係咁我哋係一個 sketch 嚟噶嘛，即係我哋係一個 live 嘅演出嚟噶嘛。 我諗你嗰個真係好難剪嘅， 係嘛？唔好剪咯，唔好剪，直接播咯，由開場播到收工咯。人哋做嗰啲3分鐘啲短片咧，蝕到爆啊！ 我哋同電視部反映下，會唔會 Facebook 就開個 live 俾佢哋播翻原汁原味出嚟咁樣樣？ 得喎， 但係先啦，到時你可以留意下呢個電視節目，係啦。咁啊，到時社交平台上面會唔會有陳柏宇想揮霍嗰樣嘢咧？原汁原味睇一齊成個 show 咧，到時你就知啦。OK， 星學企劃 係啦，咁啊，多謝 Jason，thank you。 时常认错拣错某种人，时常自己踩进了黑暗，遇过太多密云，非密云那叫祸不单行。从前为爱慷慨都不能，连长浩劫若留下悲愤，也给我练成宝分。旧时是我爱得太光烈，现时学会最多爱七字，以后就算输也剩下廉耻，经得起你尽情洗劫。旧时是我爱得太光烈，让流泪那器官也需竭，来年爱少点伤少点，很计较捐几滴我在谷底再跌。太孤寒，由语俗语所说太孤寒，从前任意挥霍那好汗，做过太多善事收获时，会吃掉心的情人，若要伤我怎防？明明被你绝情，你生错，我难道没有权当？有时 是我爱得太轰烈，言辞学会最多爱七字，以后就算输也剩下廉耻，经得起你尽情细意。有时是我爱得太轰烈，让流泪那器官也衰竭，来年爱少点伤少点，很计较捐几滴血，只怕亦难逃一劫。未来遇上再好也不必，有限度爱恋，有限度危险，错过的勇字头我不变，力图避免爱得太轰烈，若还受挫再低至一次，来年冷冰冰孤零零，不再有一身热血，省到令诸君咋事。 跟你陈柏宇最新排台作品嗰个名称叫做七节啊。 疏一点深爱一般多波折。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选管会今晚会为区议会选举的候选人和代理人举办简介会，会前会为候选人进行抽签程序，决定在选票上的排列次序。南区海怡西选区参选人黄之锋仍然未获通知是不是能够成为候选人。选管会话，南区民政事务专员马周佩芬因病休假，佢嘅职位即日起由油尖旺民政事务专员蔡亮兼任，直至另行通知。根据今年九月嘅宪报公告，出任南区民政事务专员嘅人员被委任为有关选区嘅选举主任，因此处理南区民政事务专员即日起会成为有关选区嘅选举主任。选管会话，由于南区海怡西选区有一份提名表格仍然在度处理，当区的选举主任稍后会另行安排为该选区进行抽签。海怡西选区的其他参选人是新民党陈家佩和报称民主派的林浩波。世界银行公布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全球190个国家和地区当中，香港在便利营商排名第三，得分 85.3， 较去年上升一位。香港的排名仅次于头两位的新西兰和新加坡，中国就排名31。报告内的数据资料是截至今年的5月1号。中共第十九届四中全会将会在下星期一至四在北京举行。中共政治局今日召开会议，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讨论计划提请四中全会审议的文件。政治局会议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并决定四中全会的开会日期。孟加拉一名女学生被烧死的案件，法院裁定16名被告谋杀罪名成立，判处死刑。事件的起因是19岁女学生拉菲指控校长性骚扰，拉菲向警方举报，涉案的校长被捕，之后有一批人到学校要拉菲撤回指控，但遭到拒绝。他们向拉菲泼火水之后点火，企图造成自焚的假象。拉菲的身体有八成皮肤烧伤，留医多日之后死亡。他在留医期间，家人为他录制影片，重新对校长的指控。事件令孟加拉民众愤怒，警方之后拘捕16人，包括涉事的校长和拉菲两名女同学。检察当局强调，所有的犯罪者都不可以逃避刑责，显示孟加拉拥有法治。被告的律师表示会上诉。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97点，升231点，总成交金额68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0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55点，跌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9蚊，跌1蚊；建设银行6.35元，系升6仙；中国平安94.5元，升6.5元；美团点评88.6元，跌4毫；盈富基金27.65元，系升1.5元；工商银行系报5.6元，升1毫；小米集团9.04元，系升5仙。汇丰控股61.85元，升6.5元；招商银行38.3元，升1.05元；中国银行3.02元，系升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08.71，瑞士法郎0.991，澳元0.683，加元1.309，新西兰元0.639，人民币7.072。英镑对美元1.29，欧元对美元1.113。日经平均指数报22,750点，升125点。港金现价报13,95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9.57美元，卖出1,489.99美元。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嘅快线有意外，影响到现时一带交通非常挤塞嘅，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悦道。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快线有意外，而家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悦道。较早前咧喺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嘅工程就已经完成，封路重开。咁至於較早前喺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模糊街第一、二線嘅意外都已經清理好，不過車龍一帶消散，而家龍尾去到東九龍走廊近浙江街。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稅務大樓，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喺皇后大道東灣位，紅隧嘅九龍入口而家只係收費廣場對出一段比較車多。路面方面喺港島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東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喺东山台。咁而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正佐治大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油站对开。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咧都系挤塞嘅，车龙就排到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里面空转引擎超过3分钟，可被罚款320蚊，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知识科技专家 Ben， 用呢个便携式装置咧，手机啊、平板电脑都系啦，小心连接一啲 WiFi 或者系其他嘅连接嘅系统啦。我成日讲要留意就是、去到街咧，就留心嗰啲 WiFi 咧，就系咪真嘅？总之咧，就唔好喺一啲公共嘅地方咧，就去一啲私人嘅网站处理银行嘅嘢，留翻喺屋企处理就会好啲啦。 6:00至9:00，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招 B 阿成，最近单工程起咗货，有咩好路数介绍啊？ 劳工处喺九龙湾开咗个建造业招聘中心，嗰度除咗有唔同工种嘅空缺俾我哋揀之外，仲不时举办招聘会，可以即场见工添。 好啊，这个建造业招聘中心啱晒我哋。 系啊，想知多啲，可以打3428-3303问下。或者送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睇下啦。

为什么永远吃不腻。 第一首歌揀嚟林宥嘉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少女》。而我觉得呢种粉红色嘅浪漫咧，系应该属于巨蟹座或者双鱼座嘅男子先写得出嘅歌噶。咁我实不相瞒啦。主唱、作曲同埋有参与填词嘅林宥嘉，真系巨蟹座嚟嘅。跟住第二首歌拣嚟咧，其实系首属于天秤座嘅歌嚟嘅。因为作曲同埋填词嘅陈珊妮同埋魏如萱就话咧，呢种选择困难症系属于天秤座嘅问题。啊，星座咧，只供参考啊吓。重複的啦，叫做不要不要啊！陳珊妮 featuring 有魏如萱作品。 但包括